朝鲜咸镜北道北部救灾会战成就日益扩大，人民军军人投入茂山郡救灾工作后，全部结束数十万立方米基础挖掘和混凝土浇灌作业，完成了一千数百套住房基础施工，接着进行墙壁砌筑作业。稳城郡一方面推进住房基础施工已进入了收尾阶段，另一方面加紧墙壁砌筑作业。庆兴郡比计划提前完成住房基础施工后，加快整个住房墙壁砌筑进度，使之达到 60%。 德川地区煤矿联合企业凶丰煤矿把将送往北部救灾战区的电力生产用煤炭产量增加到 1.2 倍，德城矿山每天超额 50% 执行铁钢材生产所需的铁精矿生产计划。黄海钢铁联合企业、沙梨苑纺织厂等黄海北道的各家工矿企业也继续加紧生活必需品和建筑材料生产。